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在汉朝有这么一位历任四世的太皇太后，这个老太太不光堪称是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后，享年84岁，而且她的政治年龄也不短，能与她的寿命是并驾齐驱，享国60余载。这个人就是汉元帝刘氏的老婆王政君。人家都说这皇上的老婆可都是万里挑一的，什么身世、家庭背景等等一系列，恨不得祖宗八辈都得查一溜够，才能够有机会入围呢。可是这位王政君却不一样，他在和刘氏结婚之前可是结过2次婚的，还有个克夫天杀星的绰号。那他又是如何当上这个皇后的呢？朝廷里危机四伏，后宫里勾心斗角，曾经的克夫命是如何坐上皇后的宝座？皇上轮流坐，他却稳坐了4世太皇太后。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皇后王政君的悲歌传奇。在古代，如果谁家的姑娘定亲之后还没过门子呢，老公就死了，那这姑娘啊，这辈子算完了，甭问克夫啊。不再改嫁为老公守寡的，兴许除了克夫的坏名声以外，还能落下一个忠贞二字。可即便是这样，也避免不了街坊四邻在背后里指指点点的。要是想改嫁的，虽然还是女儿身，可这档次就掉下来了。来提亲的不是那种根本娶不上媳妇儿的，就是转战到大户人家做个小老婆。总之这姑娘这辈子算是没什么幸福可言了。不过什么事儿啊，在不同的朝代都有着不同的看法。这种倒霉事儿要是发生在汉代，那可就是天壤之别了。要是哪位姑娘一定亲，老公就死了，而且在这之后被克死的老公还不止一位，您就看吧，准有那些懂得天文预测的高人来到家里，一个劲儿的恭贺这位姑娘的父亲，恭喜老爷子，您家里啊出贵人了，您这姑娘是贵不可言呐，这普通人没法享受，将来你们家里一定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您听听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不过话说回来，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王政君的父亲可就曾经被人家这么恭喜过。王政君的父亲名叫王进，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长安读过书，在司法部门当过一阵子小头目。您别瞧这官儿虽然当得不大，可是王进的老婆可是娶得不少，儿女们也生了一大堆，4个闺女8个儿子。王政君就在女孩里边排行老二。后来等到王政君当上皇后的时候，他的这些兄弟们呢也都跟着沾了不少光，亲侄子王莽愣是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当然了，这都是后话。 王正军是王进大老婆李氏生的，据说李氏当初怀孕的时候就梦见一轮明月进了自己的肚子，这可是个好兆头啊。后来果然生下了王正军这个大富大贵的宝贝千金。虽说是大富大贵，可是对于王正军来讲并不是一帆风顺，长大以后娶她的两任丈夫都被她克死了，头一位是平民百姓，刚刚定完亲就死了，第二一位是汉室宗亲东平王，和前边那位一样，刚刚下了聘礼打算收王正军为妻，还没等到洞房花烛呢就也一命呜呼了。虽然这两门亲事让王家得了不少的聘礼，可是这事儿也把王进吓得够呛。他心想，哎呀，我这姑娘命够硬的呀，克夫啊，这是什么怪物投的胎呀，可别克完了丈夫再克老爸，那我可就惨了。想到这儿，王进一点都不敢耽搁，赶紧请了一个算命先生给王正军掐指算算。算命的看完了之后只说了五个字，大贵不可言。王正军到底是什么样的命呢？日后的生活会像算命先生说的一样吗？这五个字一说出来，王进就琢磨了，大贵不可言，还要怎么个贵法呢？连王爷都镇不住他，莫非得嫁给皇上当媳妇不成？抱着嫁给皇上的想法，王家也豁出去了，花银子，请家教，望女成凤，学习琴棋书画，为嫁给皇上做着智力投资。王正军本来就是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很快那些个琴棋书画呀，声乐歌舞啊，就样样精通了。王进看到女儿学得这么快，高兴得要命，心里一个劲儿地琢磨，看来闺女啊，以后肯定会嫁给皇上，而且肯定是个皇后。在这之后，王正军18岁那年，机会还真来了。当时汉宣帝的皇后身边啊，正好少一个知书达理、精通技艺的宫女儿，于是王进就赶快把王正军献出去了。王进可不管那么多，他想能伺候皇后必然有机会接近皇上啊，保不齐呀、就能受到垂青，一步登天。然而事情并没有像王进想的那样，王正军入宫一年多，别说皇上临幸生贵子了，就连看皇上都很少多看他一眼。正在王正军意气消沉的时候，命运却将他推进了太子妃的候选人当中。当时皇太子刘氏特别喜欢的一个妃子得了重病死了，因为这事儿啊，刘氏伤心的要命，天天是郁郁寡欢，精神不振的，没多久也病了。而且那个妃子临死前还对刘氏说，自己的死啊，都是其他姐妹们因为嫉妒诅咒的。得，就这一句话，刘氏对其他的妻妾们是恨之入骨啊，连理都不带理的了。儿子为情所困，当老爸的当然心疼了，于是汉宣帝就跟皇后商量，打算从后宫里挑几个宫女儿来伺候刘氏，好让儿子感情转移，别老天天的受精神折磨呀。而这王正军恰巧就被挑上了。有一天刘氏觐见汉宣帝，皇后就把选好的五位美女带了过来，让刘氏从中挑选一个。那个时候刘氏哪有心情选美女呀，所以对眼前的这几位美人啊根本不感兴趣，可是又不好辜负皇后的一番好意，于是就随便一指，其中一位还可以。顺着刘氏手指的方向，这其中一位偏巧了就是王正军。就这样，王正军被送进了太子的东宫。这事儿说来也奇怪，在王正军来太子东宫之前，有那么多姬妾都被刘氏临幸过，可是没有一个争气的，而自打王正军来了以后才被临幸过一回，还真就中奖怀孕了。宣帝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1年，王正军生下刘氏的第一个儿子。对于整个皇室来讲，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汉宣帝高兴得要命，看着自己的这个宝贝孙子是爱不释手， 还亲自给自己的孙子起了一名字叫刘傲。虽然王政君为刘氏生了一个男孩，但是这个时候的王政君是否能够母以子贵呢？朝廷里危机四伏，后宫里勾心斗角，曾经的克夫命是如何坐上皇后的宝座？皇上轮流坐，他却稳坐了四世太皇太后。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皇后王政君的悲歌传奇。事情的开始对王政君来说还算是顺利的，生完孩子没多久，这汉宣帝就驾崩了，太子刘氏继位，史称汉元帝，年仅3岁的儿子刘骜被立为了太子，自己最后也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后的宝座。然而在这之后，让王政君没有想到的是，儿子能让自己坐上皇后的宝座，也差点让自己从这宝座上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刘骜也长大了，可是刘氏却慢慢发现自己这个儿子整天就知道花天酒地，根本不求上进。虽然是太子，可这以后怎么接他的班啊？那个时候正巧赶上刘氏喜欢的一个昭仪给他生的也是一个儿子，同样都是儿子，当然就有比较了。一个花天酒地，一个德才兼备，一个不学无术，一个多才多艺。这日子久了，刘氏就开始琢磨着打算废了刘骜的太子位，改立别人。这事儿被王政君和刘骜知道以后啊，俩人可就坐不住了。尤其是对于王政君，自己好不容易站稳了脚跟了，不能就这样白白的拱手送人呢。于是他赶紧找来了刘氏的宠臣史丹，让他赶忙帮着想办法。仨人一见面，王政君和刘骜扑通一声就给史丹跪下了。这可让史丹吓了一跳啊，历朝历代也没有说皇后太子给大臣下跪的呀，赶紧也跟着跪下来了，一边搀扶着这娘俩起来，一边安慰他们说自己呀、是拥护太子刘骜的，肯定会誓死相助。有了史丹的这通表忠心，这才让王政君和刘骜放下心来。有一回正好赶上刘氏病重，在宫里头休息，史丹和其他大臣一起来看望，临走的时候，这史丹呢特意找了一个借口留下来了，看了看四周无人，就吩咐周围的宫女先下去。刘氏不明白他这是干什么呀，就问他是不是有事禀报啊。结果等史丹把屋门一关，转过身来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刘氏床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呀，这刘骜可是您的长子啊，立为太子也都10几年了，天下的百姓和宫里的大臣没有一个不归心的呀。现在外边流言纷纷的，都说陛下您要改立别人为太子，打算把刘骜废了。如果这要是真的，这宫里的大臣公卿们肯定不会满意的。太子刘骜要是被废了，您呐先赐我一死吧。史丹是谁呀？那可是刘氏的宠臣呐，对刘氏一直是忠心耿耿，而且机敏过人，很多大事的决策刘氏都会听取他的意见。现如今自己身边这么重要的一个大臣都在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和他说不能废刘骜的事儿，刘氏也算是明白了改立太子的事情啊，不是一般的困难呐。于是叹了口气，哎，我这也是左右为难呢。他们两个都是我儿子，我怎么能不替他们考虑呢？虽然刘骜有一堆的毛病，但是念在皇后王政君谨慎谦卑、尊法循礼，不愧为一代贤后，再加上先帝最喜欢的孙子就是刘骜了，我怎么能有违先帝于九泉之下呢？你不用多说了，我估计我这病恐怕也很难好了，到时候还有望你们好好辅佐太子， 别让我失望才好啊。就这样，柳傲的太子之位算是保住了，王政君也度过了险关，依然做着他的当朝皇后。靖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3年的五月，年仅43岁的汉元帝刘氏病死了，太子刘傲继位，史称汉成帝，而王政君也被尊为了皇太后。经过了这次的磨难，王政君明白，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手里的权力是必不可少的。在他坐上皇太后的宝座之后，他又会如何加强自己的势力呢？王政君清楚，只有身边都是自己家的人，才不会给自己找麻烦，才能让自己的位子坐得稳当。于是他借着自己位居皇太后的便利，把自己的兄弟一个个都安插在了朝廷里，加官进爵。那个时候王氏家族是权倾朝野呀，就连当时的皇上刘骜拿自己的这些舅舅们都没办法。您想啊，虽然是自己的母亲，虽然是自己的舅舅，可是这大汉朝的江山毕竟姓刘，他不是姓王啊。现在除了自己这个光杆司令，手底下的人那都是母亲家的人，很明显呢，自己都快被架空了。对于这种情况，刘骜是无奈的要命，他也没什么好方法能够改变，只能是睁一眼闭一眼。历代宫廷的权力之争可以说是非常激烈残酷的，王政君也一样，他的这只权力之手不光伸向了朝廷政事，就连刘骜的后宫，他这个做母亲的也得管一管。没有谁能逃得出皇太后王政君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他牢牢地把握着后宫的生杀大权。当时刘骜的皇后许氏因为得宠，就连老爸许嘉也跟着升官，做了一大将军，可谓是权倾一时。可是这些却被王政君看在眼里，他觉得这个亲家公啊，照这么发展下去，对自己的王氏集团可是有着相当大的威胁，必须得想个办法除掉他。于是王政君调转矛头，打算拿皇后许氏开刀。直接杀吧，恐怕是不太可能，因为当时许氏在刘骜面前非常得宠，必须得想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既能让刘骜心服口服，也能让刘骜找不出反抗的理由。于是王政君先是减少了后宫的开支，目的就是为了削减皇后的势力。再有那时候正好赶上全国各地灾害严重，王政君就和手下的人诬陷许氏，说这样的灾难都得归咎于后宫失德。一个人这么说，刘骜可能不放在心上，可架不住朝廷里边都是王政君的人，每个人都这么说，日子长了，刘骜就免不了有些动摇了。慢慢的，刘骜看许氏啊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到最后索性连见都不见了。除了许氏失宠，就连许氏的父亲许嘉也跟着被免职了。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王政君下一个目标又会是谁呢？自从许后被废了以后，刘骜就想立另外一个宠妾赵合德做皇后。对于刘骜的这个打算，王政君也是百般的阻挠。其实对于王政君来讲，谁做皇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有人和他作对，不要影响到他的势力。赵合德非常聪明，他知道啊，现在许后被废了，正是自己的一个好机会，一定要赢得这个婆婆的喜欢，让她觉得自己没什么威胁，这样才能够踏踏实实的坐上皇后的位子。于是赵合德想尽了方法，最后愣是搬出了王政君的姐姐来替自己说话，这才勉强让这位婆婆答应立自己为皇后。 虽然坐上了皇后的宝座，可是并没有因为身份的改变，赵合德就能从王政君手里拿到什么免死金牌。随和二年，随着刘骜暴病而死，王政君当时就下令让赵合德自杀。汉成帝死后，汉哀帝继位。汉哀帝驾崩以后，才九岁的中山王又被立为了汉平帝。几个皇上换来换去，只有王政君还是稳稳当当的坐着他那皇太后的椅子。后来因为汉平帝年纪太小，再加上王政君岁数也大了，实在是不能亲自处理朝政了，所以就把手里的权力放给了自己的侄子王莽。可就是这个决定，让王政君怎么也没想到，大汉朝的江山最后就被自己的这个侄子给抢走了。初始元年，王莽为了当皇上，毒死了年纪轻轻的汉平帝。他头戴皇冠，自称是皇帝，直接冲到宫里来，逼着自己的姑姑要玉玺，最终坐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周。建国五年的二月，王政君带着无数的哀怨与悔恨离开了人世，享年84岁。新朝皇帝王莽宣布为他服丧3年，并将他葬于原地卫陵，也就是位于今天陕西西安北陵城的司马门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王政君，没有王政君一手缔造的王氏集团，也许就不会有王莽坐上周朝的皇帝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幸福新起点》，陈涛作词，王蓓作曲，谭维维、孙楠演唱。 请让我们只说有了梦的我，有了我的明天，从此我们握着成全，家国都在身边，同情在心容颜， 要让整个世界听见，有这份从容，中国郑重宣言，崭新时代，民富国无强，复兴已在眼前，每个人都看见。 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